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，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露，我是龙叶。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做这辈子有没有被一个人想过，很多人说有没有被别人想过不知道，但是却突然想起了前任，很多前任都会让人放不下。有一则评论我觉得挺对的，放下一个人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一瞬间之前，你要经历无数次放下又拿起，那些痛不欲生心碎欲裂的日子是你咬着牙一天天熬过来的。一旦你真正的放下了，你就不会再想念那一个人了。因为首先你要感谢的是成长蜕变后的自己。这辈子有没有被一个人想过，你又想到了谁呢？ 想要静静一个人蹲在这个角落，我只想要静静一个人望着那扇窗口。如果你要安慰我，就陪在我身后，陪我即使到手沉默，一起数着秒钟滴答滴走，忘了时间的翻云锁，是妄想也是种追求，一起背着梦到处的游，抽掉空气里的爱与痛，我闪烁的温柔你能收藏多久。我的话有一点皱纹，对不起我无法保证，我的心有一点灰尘，对不起我无法承认，他都不够认真，能不能不要用疑问，对错的人不懂分，爱原来是种天分。 星远挂天上，照到我的心。星星还有数百万，我却没有人。寂寞夜连接孤单夜，此刻只有一个人。寂寞令人怕，逃避却未能跟影子走向街灯。因我心完全没法触摸你心，冰冻得热血消失，只有泪印。忍下了无限次伤痛裂痕，令今生只有泪痕。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，要恰到好处，深深的话

就是离别过，就是怀念过，便清楚爱怎出错，便清楚你真的爱我，但往日我很傻，就是常做错，就是求自我，未珍惜身边一个，在此生再不想错过，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，由始至终 人说人生就像是舞台，不到谢幕的那一刻，连自己都不知道会有多精彩，所以不需要着急，更不要轻言放弃，只管努力，一切留给时间去判断。 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舞台 方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月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 是不是简单？ 这么潦草。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？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，是爱先落荒而逃。曾经爱你多少都不重要，留着回忆与我偕老。如果当时紧紧拥抱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？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？与你偕老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导演陈凯歌， 其实我们在社会中立身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我们所生活的时代。你生活在什么时代，你才有什么样的作为。时代的力量非常之大，你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时代面前除了顺应之外没有别的选择？其实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很多的都是关于疑问的教育，我们既要顺应又要疑问，所有的进步都是从疑问开始。 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， 我一生看过很多不幸的事情，假如我天天去回忆那些不幸的事情，那我就不能向前进了。所以你一定过去就让它过去，然后你会自己感觉到生命的可贵，而且感觉到我很幸运。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工程师孙子宇， 中国港中国路，一方面它的意义就是还是要想富先修路，这个路是代表的交通，就是出行更加便捷，更加快捷，更加人性化，大家感觉更舒服。还有一个要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创造。假如你不强，你说你要走出去，人家谁服你啊？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中金认为，企业要在不违约的情况下实现去杠杆化和再融资能力的恢复，无非通过三种途径：增强企业自身偿债能力，将企业杠杆转给中央财政，以及扩大银行表内书写能力。欧盟征求开启新的独立支付渠道进行谈判，但尚不清楚是否可用于购买伊朗石油方面的支付，还是仅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。证监会副主席方兴还表示，期货市场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，下一步 PTA 期货将引入境外交易者，股指期货对外开放也要抓紧推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如果说食物能够拯救高温下煎熬的灵魂，我觉得这个食物说的是啤酒。路边的小馆子当中，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，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聊八卦谈人生，配上啤酒小菜，快起杯落，才有了人间烟火气。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农业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